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一嘅一劇之本啦，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嘅阿初你好， 大家好啊。 嗱，初我成日都会讲一啲正剧啊，甚至乎悲正剧嘅戏啦。今日咧好开心啊，我哋讲一个喜剧、啊， 但系禁片嚟 嘅，禁片嚟嘅咩？ 系啊，禁片嚟嘅， 即系喺香港睇得。 喺香港睇得，但系内地系禁片嚟。 哦，系啊。 你唔知道啊？ 我唔知啊，我完全唔知啊。 淨係因為一場戲已經禁得㗎啦。 係咩？好想知係邊場。 係啊，咁啊，但係個戲係好好嘅，個名咧就叫 From Beijing with Love。 我 點都講咗英文。 好中意你個名，即係係將成套戲係刻畫得淋漓盡致 啊！我覺得係㗎，我覺得真係㗎，即係嗰種無厘頭髮咧， 係完全唔關個戲事嘅。因为英文名叫 From Beijing with Love， 咁中文名叫咩咧？ 呢个中文名叫做国产007。 但个英文名叫 From Beijing with Love 系咩来头咧？咩事咧？究竟 真系好笑。中央有一啲嘅指示咯 ，From Beijing 嗰啲嘢系 with Love 就系我做呢啲指示嘅时候。好有愛咯 你真係好適合做劇評，我覺得係真係專係將嗰啲即係唔需要再解讀嗰啲嘢咧解讀一次， 你問我咪答咯，即係嗰種無厘頭係完全淋漓盡致盡。嗱咁講翻少少啦，呢套戲個上映日期1994年，即係距離而家有20年 了，真係唔講你都唔知啊，大佬！ 呢 套戲真 係 即係。隔兩個禮拜啊，總係做緊噶啦嘛，電視係咪？即係總係做緊， 同埋你依家嘅生活都總係有朋友講緊佢哋嗰啲。 係啊，即係每一日你都仲係講緊嘅。你睇周星馳嘅影響力之大， 即係好犀利。呢套戲係主要咧就由周星馳佢自己導演、自己編劇啦。咁當然啦，佢有拍檔就係李力持同佢一齊做導演嘅。而編劇方面咧，亦都有谷德超啦、張少倫啦，同埋李力持亦都係其中一個編劇嚟嘅。咁主要嘅演員我哋都一定記得有袁詠儀同埋。唔少得嘅罗家英啊， 我记得如花咯， 我如花都系陀地啊嘛，咁啊系啦，咁但系呢个故事咧，其实老实讲，我最近就系因为我哋要做节目，我再睇翻一次啦。当我睇翻一次嘅时候咧，我先至惊觉咧。原来佢个故事系咁样嘅。 哦，点解咁讲咧？我想听你讲多啲。 因为咁多年，我总系会记得一啲片段咯，好深刻一啲片段。即系就算我系记得司令啊嗰啲，但系我都唔记得佢嗰个主要任务系咩。我成日都会唔记得咗 嘅。系噶。 系啊，我会唔。 你平时睇戏睇咩噶 ，Winky？ 其实。 咁我讲紧20年前，我真系得。1、2歲我做 啊，先我都係3、4歲啫。 咁係啦，嗰時睇你總會即係細個睇啦，你一定會記得啲好好笑嘅。但係個大朗嘅故事咧，唔會好留心記住咯。特別睇周星馳嘅戲， okay， 我會覺得喂呢段好好笑，我就記住咗咁多年，淨係講呢段嘢啫嘛。你會慢慢成個故事嚟講。嗱，我好肯定，如果我哋今日講故事嘅時候，總會有啲觀眾哦，原來佢嘅故事係咁樣嘅。 有冇搞錯啊？ 真係會噶，唔係話佢拍得唔好啊，而係咁多年你。只會記咗一片段咯，你會遺忘咗成個故事啊，成個任務係乜嘢咯 ？OK， 可能係啦，唔係啊嘛，點會唔記得㗎？ 真係㗎，我真係咯，你當我冇腦咯咁。 又唔係當嘅。 咁啊，不如就試下講個故事內容出嚟俾大家睇下，俾大家聽下，係咪真係咁記得個任務啊？ 難啲嘅，我哋講俾大家聽下啦。 好，聽下咯。 其實個故仔好簡單，因為我相信我哋大部分都識得背㗎啦呢個戲，所以我哋專登唔花太多時間講故仔。 好啊， 個故仔其實好簡單啫，就係沈陽嗰度就有出土嘅呢個暴龍嘅頭骨， 係 咁啊運嚟嘅時候就發現嗰個貨櫃啊，原來就係空嘅，咁跟住就呢個沈陽嘅特務就。 想去查呢件事，查嘅时候就俾一个金枪人所杀， 系 咪？真系佢哋知道有样咁嘅人，咁跟住就嚟到唔知点解就广东，即系我哋应该系喺深圳嚟嘅，就系呢个军区咧就有一个叫司令啦，都系、 嗯嗯、 就系决定咧就要查呢件事啦，同沈阳嗰边又觉得点解唔喺翻沈阳查啫？咁到最后就咁真系冇计倾啦，咁样咁我哋就发现咧呢一个咁样嘅司令咧就有啲唔对路啊，就系佢竟然咧就系当场就系杀死咗呢个沈阳嘅过嚟嘅呢一个另外一个将军，另外一个司令啦， 即系叶俊叔啦， 系啦系啦，杀咗阿叶俊叔啦。咁啊，咁我哋就发现咦呢度已经开始有啲奇奇怪怪咯，究竟系咩事咧？咁佢哋就呢、這个深圳咧，就啲特务都已经死得七七八八咯。咁就卒之咧就咁啱咧，因为啲人喺度清洁紧咧，就喺一堆垃圾入边咧，就揾到一个。即係特務嘅檔案，就係、是、一個後備嘅，即係呢個後備嘅特務咧，就已經十年冇出過勤㗎啦。咁而家咧就係一個豬肉佬嘅，咁你就嗱臨就走去派遣佢哋當時同期嘅另外一個研究員啦。而家 佢我唔記得佢有咩唔符合特務嘅條件 啊？智商啦、啊，體格啦、啊。都系唔符合嗰個標準嘅，所以就佢係一路都係後備嚟咁啊。咁跟住就叫咗佢一個同期嘅師兄弟，就而家係一個研究員嚟嘅，就做軍備開發嘅，就係阿達文西。 達文西 由陸家英飾演嘅，就係叫佢一走入去，好無聊啊！其實第一嘢，阿羅家英一出場，佢第一個對白，你知唔知係咩啊？ 係咩啊？ 力拔山兮氣蓋世。跟住周星驰就答佢一句：事不利系，追不逝就将嗰杯 dry martini 就跌咗落地，就跟住就佢两个就见翻，然之后就系啦，终于呢一个就就系话国家而家需要你，咁佢就走去啦。咁然之后就国家就话俾佢听，而家有一个特殊嘅任务，就系、是、要佢咧系追查，就系怀疑系香港一个走私大王赖有为咧，就系将呢个国宝嘅头骨咧就系、是、走私咗，咁啊要佢去香港查嘅， 系 咁啊派佢出勤啦。咁啊，亦都係因為呢一個啊，達文西咧就係負責武器研發噶嘛。 文西 咁就俾咗啲唔同嘅一啲嘅兵器佢啦，就叫佢攞埋用咁啦。咁就收埋曬啲奇奇怪怪嘅兵器嗰啲，個樣係隻鞋大個風筒啊，個樣係個蘇跑大個風筒啊，個樣係個風筒大個蘇跑啊，嗰啲好無聊嗰啲咁嘅兵器啦。去到香港嘅麗晶酒店啊，原來唔係酒店啦，應該係麗晶大賓館啦。去到嗰度又係真係。各種各樣嘅，卒之啦，去到麗晶大賓館咧，就就聯絡到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啦，就係、是、香港嘅一個接頭人，就係、是、袁詠儀飾演嘅李香琴，就係、是、阿琴，就係、是、香港嘅接頭人嚟噶嘛，就話、是、以玫瑰為基，三角公園度會面啊嘛，一嚟到就有隻狗就擔住咗個朵花， 係你， 唔係佢正要走埋，原來係你啊。点啊？冇俾人跟踪咯，狗讲喎，大佬，即系你谂下佢哋谂嗰啲嘢咧，系好正嘅。然之后咧就去到原来咧呢、這个阿琴咧就系我哋而家喺个戏入边就一早已经知道就系呢个司令派佢落嚟，就系想办法连呢一个最后嘅后备特务都杀埋佢，咁即系一路永日啊嘛。 嗯， 咁咧。就一路阿袁詠儀就話啊，好似你一個咁樣咁出色嘅一個特務，我想知道你係用啲咩槍，咁攞嗰把古惑的槍出嚟試，就卒之又係真係搞笑啦。到最後咧，呢、這個周星馳咧就阿零零七就講話，係啦，就講話佢咧。其實咧槍械嘅佢唔係幾賴嘅，佢嘅最耍嘅地方係刀，咁就是、表演飛刀啊嘛，咁就對住阿米奇老鼠一飛就飛咗上去武雷公，咁然就喺牆上好高接近天花嘅位置就插咗喺度嘛，咁跟住阿葉詠儀就講離開離開，咁就完咗啦呢件事。咁跟住咧就袁詠儀就要同呢一個司令咧就聯絡，就走咗入去廁所度，就喺個馬桶嗰個蓋嗰度就同阿司令聯絡啊嘛。咁啊卒之就係、 而司令個光係喺下面 上。都是下面射上来的，真的。 除了见周星驰的时候才开灯。就 要即刻转了，要有 light change 的。但是呢这个司令最新的指示就是说你现在不要杀住。听日咧就带007咧去赖有为屋企先至杀佢，咁就可以顺手嫁祸埋俾赖有为，咁就搞掂啦咁样。咁所以咧呢、這个袁詠儀饰演嘅李香琴咧就话吓，仲要等多一日啊咁啊，咁冇计啦咁样。然之后就第二日啦，点知去到个酒楼度食饭就准备就即系都系因为到夜晚先去赖有为度啊嘛，咁样喺度食饭啦咁样。咁喺度食饭嘅时候咧就隔篱台就有啲即系叫同乡啦，周星驰嘅同乡啦，即系呢、這个位系。真係低能到不得了啊！周星馳喺個酒樓度吐 啖痰，然之後吐咗人哋嘅大髀度。咁嗰條友即係擰過嚟問佢：，阿先生唔好意思，請問呢篤痰係咪你嘅咧？ 哦，係啊，有咩問題啊？ 摸得個姿勢啫， 即係你嘅口音，跟住 兩個人原來係同鄉，然之後就話佢係同鄉。點知呢幾個湖南嚟嘅湖南幫其實係諗住打劫噶嘛？咁啊，袁詠儀就醒目啦，因為佢係一個特務嘅背景咧，就由佢哋嘅行藏啊，同埋見到佢有把槍咧，就知道咦呢幾個人就好有可能係應該係劫匪嚟嘅。咁就見到佢哋話想去聚下舊咁啊，袁詠儀就即話：，唔緊要，你哋同鄉聚舊啦，快啲去聚舊啦。咁啊叫咗佢去聚舊啦。其實就睇下可唔可以嗱臨 幫我整死埋周星馳 搞掂啦咁樣。咁點知咧就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咁嗰個首領咧就捉住阿周星馳喺度傾閒偈啦，就見到有個小朋友同個爸爸喺度捉伊恩咁啦。到最後打完劫翻嚟咧，呢啲劫匪咧亦都係挟持咗個小朋友。到最後咧，亦都係因為呢個爸爸猛咁喺度哀求佢放翻個仔咧，佢哋開槍射死咗呢個爸爸啦。到最後咧，周星馳咧卒之就出手啦，就是、用刀咧就係將呢啲劫匪就制服曬，就好型咯，戴翻頂帽啊走咗去啦。咁啊，袁詠儀亦都目睹呢件事嘅，喺呢度咧先至電影入面交代翻，就係原本佢喺屋入邊試刀嗰把飛刀原來飛。中咗只乌蝇，就插咗一个墙角度啊嘛，咁样就发现原来周星驰用刀啊真系好犀利嘅。咁跟住呢一个袁咏仪就嗱临就翻去同阿司令报告啦，就阿司令又话佢你又自把自为乜乜乜咁啊，你以后唔好咁做啊，总之要今晚喺赖维嗰度先杀佢，唔好乱嚟啊咁。喺呢个时候，周星驰就系 开门 踢门入嚟啊嘛，咁啊袁咏仪就即刻换衫攞条毛巾围住自己。周星驰一入嚟就问佢点啊，做唔做啊咁样。 唔系佢讲完嘢走临闩门嘅时候，临出去嘅时候， 又唔系临出去嘅，系走入嚟嘅话，我喺度冲紧凉。你仲唔快啲闩门啊！I'm sorry， 跟住就转身闩翻道门，两个人啊留喺个厕所入边噶嘛，跟住就走去问 啦，咁佢再出去嘅， 问系啊，再走翻入嚟就问佢点啊，做唔做啊咁啊， 做咩啊？ 做咩？佢话做白金咯，就系、是、因为商场死咗嗰个阿德仔嘅爸爸就出殡啦，咁所以咧就话问佢做唔做白金啦，咁啊佢就话做500蚊啦，同佢唔系咁熟噶嘛，咁我500蚊你可唔可以等我出埋先啊？咁啊周星驰就话因为我完成咗呢个任务咧，国家就有500蚊奖金噶，到时我再还翻500蚊俾你啊，白金。唔会争你嘅咁样，咁就阿袁咏仪又喺另一个地方就见到周星驰呢个角色，咦，原来系一个咁样嘅人嚟嘅，咁好啦，卒之就去到赖有为， 所以就系同佢司令同佢讲周星驰呢个人本身系咩虾婆啊，虾啲大肚女人啊， 专系强奸大肚婆同埋强奸啲小朋友嘛，你睇下啲小朋友几咁细个，啲大肚婆个肚几咁大个，佢真系无恶不作嘅。 咁袁咏仪喺呢个位应该会觉得好奇怪啦，咁善良做白金嘅，佢咩人啊？ 系即系佢一路都。仲喺度 struggle 緊啦，咁啊到最後，因為之前咧呢個阿琴咧，佢交代自己叫李香琴，佢阿媽叫李香蘭啦，咁啊亦都係阿周星馳，亦都係喺講笑期間就問佢喂，聽講啊李香蘭咧就係漢奸嚟嘅，你阿媽會唔會？跟住阿琴就好嬲啦，因為阿司令亦都講過啦，佢阿媽係漢奸，你阿爸係 走狗， 係走狗咁樣啊，咁佢就係咁樣成分啊嘛，咁總之到最後 唔知係唔係，但係你總之咁樣信啦要 係啦，咁總之咧到最後去到賴有為屋企啦，咁啊。那個 Gibson 我哋唔講啦，大家都已經係耳熟能詳噶啦。重點就係到最後咧，突然間唔知點解有兩個人啦，即係又係身懷絕技嘅一個金牙人，一個就係一個好靚 陳寶蓮 飾演，係啊，陳寶蓮飾演嘅就兩個特務嚟，就係佢哋又大打一場啦。喺呢個過程中就誤殺咗阿賴有為，賴有為已經死咗噶啦。咁咧，而呢個愛美神亦都俾阿即係深敲係打低咗咁樣啦。總之到最後咧，就係原來阿袁詠儀就喺呢度咧，就係開槍用佢自己私人配製嘅彈罐仔，唔知2440224啦， 彈罐仔子彈嗰啲， 射中咗阿周星馳啦，咁周星馳就受傷，但係。佢原本係冇事嘅，但係周星馳其實係回身翻嚟，係攞一支玫瑰花，咁就中槍，咁就上個車。一上車嘅時候，阿袁詠儀原本諗住殺死佢啊嘛，咁一上車講話，做咩？你做咩走上我車？佢話：，我頭先啊幾驚險啊，好彩我有避彈衣就唔使死，不過可惜我冇避彈褲。咁啊只腳就中咗一槍，就喺度流緊血咁啦。咁啊對付埋嗰個金牙人，然之後就翻到屋企，呢、這個袁詠儀就即刻要幫佢急救啦。好啦，幫佢急救嘅時候，又係嗰一場嘅笑料，我哋又唔需要再講啦，大家都記啦。總之到最後咧，就係我哋又見到第一周星馳咧，佢就 好犀利，嗰把刀啊好重啦，嗰把系咁样交代，嗰度先交代把刀，原来系好重嘅，重7749斤，唔知几多两几多安子啊嘛，好奇怪地，咁但系好重嘅，袁咏仪系攞唔起嘅，到最后就叫做救翻啊周星驰，亦都因为作咗出嚟嗰粒弹头咧，就知道原来系袁咏仪开枪嘅， 系弹子弹嚟嘅， 咁跟住咧，周星驰就好似要报仇咁开枪射佢咧，就射中咗只碟，佢话唉枪我一路都系唔赖啊，我就当冇见佢哋啦，咁然之后就走咗去，咁周星驰就消失咗噶啦，咁点知咧就突然间咧就系呢个爱美神同埋一个金银就走嚟就捉咗阿袁咏仪啦，就开始辗转就知道原来呢一个司令咧就唔系好人嚟嘅，直情系一个金枪人添，咁佢就带佢去就揾呢个金枪人啦。亦都同時咧，呢、這個周星馳啊007咧就翻咗去揾呢個司令，就係話：哎呀，我任務失敗咗啊！咁呢個司令就同佢講話：哎呀，你有冇受傷啊？嗱嗱臨簽咗呢張紙，我哋就即刻送你去醫院啦！快啲快啲快啲快啲揾人送去醫院！咁啊送去醫院啦，點知就唔係送去醫院，就送咗去打靶啊嘛！就係話呢個007已經係親自就簽紙就話佢係走私國寶，就唔需要審判啊，就即時行刑處決咁樣啦。咁嗰一場又係大家已經耳熟能詳，就唔使再講噶啦。就係到最後啊，周星馳。就是在打靶的途中一路想办法走，咁我哋都一路以为佢死噶啦，点知到最后咧就是袁咏仪对住呢个金枪人司令嘅时候咧，周星驰就走翻出嚟咗， 同阿文西一齐翻嚟， 同阿文西一齐翻嚟，就累我唔见咗100蚊，同埋咧就要请嗰啲人食烟，就系佢系咁样令到自己唔使打靶，就系因为呢场戏呢套戏就喺内地成为禁片啦，净系因为呢场戏已经足够啦。 哦，就因为呢场即系用100蚊同埋烟仔贿赂， 系啦。到最后周星驰。當然是憑住佢嘅， 但係呢套戲又不可以冇呢場戲，如果唔係周星馳會死噶嘛？ 冇錯啦，咁啊，佢亦都諗唔到其他辦法，係更加情理之內、意料之外，就周星馳冇事，係咪？咁就同呢個金槍人到最後嘅決鬥，亦都係打贏咗佢，咁就亦都係好型啦。到最後一刀就劈低咗呢一個司令啦。司令問佢：你嗰把係咩刀啊？豬肉刀咯，專係斬畜生嘅咁樣就。然之後到最後呢一個007就當然係要同美女就係相足相妻，就喺個豬肉台下面啦，同埋李香琴喺埋一齊啦。咁啊，達文西亦都係升咗高級啲。而家外太空有一個間諜衛星就係失控，我哋要揾翻佢啊咁。但係呢一個007嚟到呢個位咧，就係顧住兒女私情，亦都係唔理住啦嗰啲嘅咁嘅嘢。咁個戲亦都喺度完咗啦。 嗯， 讲就尽量讲啦，好简洁啊，但系亦都系相当丰富嘅， 好丰富嘅一个电影内容啦。咪事实上我咁样听翻嘅时候咧，真系好多好细致嘅地方。嗱，我唔知道我可唔可以咁样讲啊？我觉得好好睇嘅，好多细致嘅地方，但系好似又唔系真系好关个戏事，而系变咗啲好好笑嘅笑料嘅。即係總會有好多呢啲咁嘅地方嘅，我覺得 有少少係嘅，但係咧嗱，礙於第一佢始終係真係一個喜劇啦，即係搞笑係佢最重要嘅元素啦。但係 咧，係咪咧？ 嗱，我點解喺呢一度我突然間咁講嘅就係、是。我哋係絕對好容易可以揾到一啲純粹為搞笑，然之後個戲係完全狗屁不通，搞餐死完全唔掂嘅。但係呢個戲其實係佢通順噶。 通順㗎，係㗎，係㗎。 係通順，而且係有事件去追㗎、只不過佢解決呢啲事件個方法同埋嗰個人物嘅有趣，令到佢係好笑㗎嘛。 係㗎，係㗎，係㗎。 即係呢個亦都係點樣令到佢成為一個好好嘅喜劇啊！即係大家千祈唔好諗住話，我諗到好多好好笑嘅 idea， 然之後好多好好笑嘅 idea 堆砌埋就會係一個喜劇。嗰、那個戲係依然要存在，依然要成立先至得嘅。 係，即係或者有翻一件事件啊，個故事嘅起承轉合係甩唔到。 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唔知道追乜嘢嘅，那個戲會散曬嘅。但係而家嘅戲你見到咧，佢係一脈相承，係成個戲係貫穿嘅，冇任何一場戲你可以完全攞走佢嘅。 當然啦， 有嘅有啲真係可以無關痛癢啲嘅笑料，你可以即係可能攞走。但是你可以想象到那 樣東西，但是那場戲是撐不走的嘛，就算幾好笑都是。是， 沒錯，沒錯，大部分都是。只不過是怎樣在那場必須的戲裡面，他找到一些笑料去講呢樣嘢嘅啫。 好啊，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我哋就試下講翻可以同埋唔可以留低嘅嘢先。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 啦，繼續翻翻嚟一劇之本啊，阿初。咁我哋頭先咧就講到嗰啲咩，可能係唔要得嘅嘢啦。即係嗱，你例如你俾我諗啦，我覺得，譬如嗰個槍斃嗰場， 係。 咁佢之前嗰啲人，其實可以即係 cut 少一兩個都冇問，即係有係嗱，首先每一個都好好笑先啦。即係我，但係依家講一個必要性就係、是，如果 cut 少一兩個，即係佢哋嘅作用可能就係令到，咦要輪到阿周星馳阿007俾人槍斃咯。咁我覺得係煲緊佢出嚟啦，但係唔使煲咁耐噶嘛。咁我覺得可以 cut 少一兩個嘅。咁呢啲 cut 唔 cut 得啊？你覺得？ 嗱，首先喺个功能上，嗰场戏除咗系你讲嗰个搞笑啦，第二样嘢就 系好笑嘅。 喺个技术上，嗰个系一个我哋叫 crisis 嘛，即系一个危机。咁、出现咗一个新嘅危机，就系呢个主角有机会死啦。其实严格啲嚟讲，你攞到任何一套呢啲詹士邦片，梗有一个位就系有人俾人绑住，有个炸弹喺度，你准备点样可以逃走到，即系嗰啲嚟啫嘛。 系啊， 系咪？ 系啊。 咁 exactly 系咁样嘅。咁你话如果要 cut 啊，咁 cut 唔 cut 得咧？嗱，有啲 element 系 cut 得，有啲 element 系唔 cut 得嘅。佢而家就要想办法做一个有个炸弹绑喺身边，佢随时会死，点样可以脱险？呢、這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嗰个戏剧情景啦，即系个情景就系咁啦，就系佢面对住一个 physical 嘅问题，就系佢俾人绑住咗，有一个危机，佢点样可以逃过呢个危机唔使死？咁入边嗰啲笑料啊，系好笑啦。咁你话可唔可以 cut 咗佢或者点样嘅话咧？嗱。我覺得個重點咧，而家我哋一路講起承轉合，我哋就講呢場嘅起承轉合。 好啊， 個起係咩咧？起就係佢受奸人所害，而家咧就俾人捉咗去槍斃。 嗯 ，OK。 嗯， 咁好啦，喺槍斃期間咧，佢就一路想辦法點樣可以甩身。 係， 咁佢每諗一個方法咧，都有人諗到。嗰啲人逐個一個比一個用嘅方法犀利， 係 咪？由最開始就係申冤啦，我冤枉噶，冇用啦，係咪？到話有關係嘅冇用啦， 有輕功 啦，識特別嘅功夫啦，都冇用。佢已經各種方法都使出咗啦，都唔得嘅。到最後佢點算呢？到最後而家行刑啦。OK， 呢個就係佢呢個戲嘅起承，承就係、是、嗱，你見到承喎、哦。個城係佢由一開始申冤唔得 ，OK 關係唔得，輕功唔得，三個係一路一個比一個勁嘅。咁而就我哋眼前所見呢個戲入面咧，就係007咧，佢呢三個方法佢都想用，而佢三個方法咁樣層遞上去都解決唔到到佢啦。而家佢究竟用一個乜嘢更加勁嘅方法，令到佢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咧？ 係啊。 呢、這、一個亦都係佢個喜劇元素，就係我哋冇 expect 過佢到最後解決嘅方法係100蚊啊嘛！ 啊，當然啦，當然。 O K， 同埋請煙仔啦。 係啦，呢一個嗱，請煙仔嗰個咧就已經係你起承轉合嚟講，嗰、那個已經係合嚟㗎啦，係咪？嗰、那個係 falling action 啊嘛，係、嘛？但係佢呢個 falling action 係好有趣嘅，就係由一開始嗰啲。铁面无私系咪？即系我唔理你用乜嘢理由都好，开枪就即刻射死咗佢噶啦。然之后仲要攞把枪，攞个枪柄都要埋去殴佢嘅。即系你咁冷血嘅人，到最后突然间咁 friendly 啊嘛。 系 呢个合系有其他嘅 illustration 嘅。嗱，你谂下头先我哋都提咗咧，呢场戏净系呢一场已经足以令到呢一条片系喺内地系禁片啦。就系因为一个咁样嘅嘢，佢系。讲人情讲道理你身怀绝技都解决唔到个问题到最后100蚊贿赂解决咗个问题。呢、這个就系呢段戏成个嘅起承转合。而到最后嗰个荒谬或者嗰个喜剧感系产生自你一路喺度 build up 嗰个咁难解决嘅问题到最后解决嘅方法竟然系一个简单到咁低能嘅一个问题就系100蚊解决咗个问题。你話可唔可以冇咗呢場戲呢咁就要牽涉到我哋點樣去睇呢個戲成個啦。好重要嘅就係呢周星馳呢佢冇事之後佢講咗一句對白嘅就係話正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係咪佢 illustrate 嘅即係佢要展現嘅唔單止係007呢個人點樣脫險。即係你可以話佢到最後啊，純粹係掘地道走咗都得。但係個問題就係、是、編劇導演係諗咗個方法，係配合個劇情，啱個戲要講嘅嘢，亦都係喜劇嘅手法。然之後講到佢喺個戲入面想講嘅一樣嘢，就係、是、From Beijing with Love。 係。 OK， 到最後佢係用一個咁樣嘅賄賂嘅手法， 就解決咗個問題。 嗯， 嗱，我而家咁樣將呢扎嘢圍埋一齊，你覺唔覺得嗰場戲係唔可以 cut 啊？ 我覺得唔可以 cut， 我覺得唔可以 cut 㗎。 係啊，即因為佢正就係正在咧。如果我哋真係講呢個戲正就係正在，呢一場戲點解係咁經典，或者點解我哋覺得係咁好？唔係單純因為佢好笑咯，係因為佢真係完全係情理之內、意料之外。 係。 戏也好，喜剧感也好，佢所有嘢亦都系配合到个剧情， 系， 亦都系做到嗰个危机，所有嘢系天衣无缝噶。你话有冇好过佢？可能有嘅，但系而家我哋见到嘅猪肉在前，就系人哋已经做咗一个好好嘅一个咁样嘅示范出嚟咯、 嗯。 就系点样又配合个剧情，又系好嘅戏，又系有戏剧效果，好明显系一个好大嘅危机啦，系咪？做咗个咁大危机，佢有可能会死，到最后解决嘅时候，亦都系情理之内、意料之外。 我绝对认同嘅，但可能讨论紧嘅，亦都系佢哋一啲处理。 系 咁调翻转，我真系觉得好好睇、好笑嘅呢一段系，但系个处理上面，哇，好似好长啊！我系觉得，即系可能三个变成两个，或者每一个解决嘅时候。可以快啲啫，但系呢个其实就唔系好牵涉剧本噶啦。如果系，即系你话剧本呢一场嘅需要性系一定有嘅，系好必要嘅。如果唔系，即系周星驰死咗啦，系咪？即系或者我哋知道佢，诶点样唔死，亦都可以，可能系叫做讽刺咗一啲嘢啦。但系 anyway， 最紧要就系，我觉得呢一场戏系有佢必要性，但系咧佢个处理或者佢个内容啊，好似。即係譬如第一個，我原來盲嘅，跟住睇咗國防，其實對呢、這個佢盲對偷睇咗國防機密，但係對呢一個劇情，我哋成個主線嚟講，其實冇一個推進噶嘛，叫做。 其實你睇下咧，佢揀呢三個唔同嘅組合咧，係如果喺分析上嚟講咧，你見到佢有某一啲嘅，即係點講啊？有某一啲嘅原因嘅。第一個係你講道理啊嘛，佢話嗱，我係俾人冤枉嘅。我是盲的，冇可能偷睇国防机密的，俾人射死咗，系嘛？ 嗯。 第二个就是关系， 嗯， 即系关系喺内地嚟讲，你就当系情啦，系咪、 啊？ 就是关系，嗱、 啊， 我有关系嘅，关系又解决唔到，嗱，你讲道理解决唔到，靠关系解决唔到，跟住第三个咩啊？突破啦，暴力啦，即系佢所有方法都唔得啊嘛，即系佢系封紧三个唔同嘅佢认为可行嘅方法，然之后到最后用咗一个咁样嘅少少嘅。即系方法就解决咗个问题， 系 我谂系你话可唔可以 cut 啊？可唔可以短啲啊？可能得嘅，因为而家你如果睇翻，你都会觉得有啲镜头或者有某啲处理可能系长一滞嘅。 阿梁萧、邓兆尊使乜喊咁耐啊？其实 系仲要系慢镜， 唔系咯，喊嘅 close up 劲大头，跟住喊好耐，我心使唔使啊？但系真系好笑啊！其实 嗱呢个就系即系睇下。 其实我讲呢啲啫，所以话系处理嘅上面嘅选择嚟嘅啫。 我相信系嘅，系有得可以短啲嘅，但系短咗系唔系一定好啲咧？我唔肯定，同埋。因为嗰个位佢就係煲緊一个最大嘅 crisis 嘛。你諗下佢喺香港煲咁耐就係煲究竟袁咏仪会唔会杀到佢嘛。 嗯。 到最后就係明明係差唔多杀到佢点知救返佢嘛。 係。 OK， 好啦，而家佢到第二个大嘅 crisis 就係佢准备俾人枪毙啦。佢点样去逃离呢个现场。即係如果只係话佢俾十支枪指住，咁当然俾十支枪指住都係一个好大嘅难关啦。但我都想知道佢点样逃走㗎嘛。即係佢逼到係最后一个 moment， 佢开枪之前嗰个 moment。嗱呢个位就係个起绳，个绳你见到佢推到极限㗎。因为我之前听到个行刑官话行刑。即佢係推到去嗰个极限㗎啦已经。咁呢一个喺个戏剧张力上佢係做到功夫囉。 嗯係嘅。 所以你话可唔可以 cut 啊，呢个位我觉得可能可以再精炼少少㗎，但係可唔可以 cut 就真係好难囉。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面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啊，咁又讨论下一个角色啊。其实嗱，调翻转罗家英个角色啊， 系 阿文西， 系 阿文西个角色，其实我又唔系好觉得佢有一个好重要嘅用处啊。 係， 即係佢會係一個人去通知阿007你有任務啦。即係我覺得佢最大用處喺呢度，但係呢一樣嘢可以唔使佢做。 其實喺呢個戲入邊嚟講咧，佢最大嘅功用係一個 comic relief 嚟嘅。 嗯， 即係佢喺一個最大 tension 嘅位啊，即係特別係最尾啦，佢最大 tension 嘅位啦，就係佢僕咗好多嘢，然之後咧就係佢突然間令到嗰樣嘢個 tension 咧減翻細同埋好少啊，即係呢個係佢最主要嘅功用。 哦，其實係噶，佢第一次出場咪話佢研究過咗一個咩最好嘅武器都集齊喎，唯一個武器嗰個嘅。我係有期待佢會唔會係用呢一個武器係攞你命三千。我有期待佢會用呢個攞你命三千嚟扭轉個局勢咯。跟住最終出嚟，佢真係攞咗個攞你命三千出嚟。但系嘅势， 原来都系废 废嘅。咁我讲，喂，咁你出嚟做咩啊？行开啦。咁但我系觉得阿文西或者你叫帮我答文西，呢、這个已经系一个 comic effect 嚟嘅，即系无可否认系。但我就唔系好明白，即系佢喺呢一个戏上面最大嘅功用系咩？但系即系可唔可以咁样嘅咧？即系你作为喜剧，有一个角色净系出嚟搞笑嘅啫。 你話淨係出嚟搞笑啊？都耐唔耐會有呢咁嘅角色嘅，但係 其實佢都唔止淨係文西㗎，即係陀地嗰啲啊，都仲係搞笑。係 啊，都有呢角色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你話 cut 係可以 cut 嘅。但係咧，你要明白喎，就係如果我哋細緻啲分析嘅時候，就係嗰個角色嘅存在，佢喺個戲入邊嘅獨特性啊。 嗱， 如果我哋首先講翻羅家英嗰個達文西先啦，即係呢個角色佢個重點係咩呢？就係、是、其中一個我覺得咋個重點就係喺成個內地嗰個體制入面咧，即係成個戲入面咧提咗咁多內地體制嘅人咧，係得佢一個係好人嚟嘅啫。 嗯， 你有冇留意啊？嗱，袁咏儀都係壞人嚟噶，係咪？ 葉俊咧？ 葉 即係嗰個司令， 葉俊都冇描寫到佢好嘅地方㗎。葉俊咧都係我唔見咗個頭骨，然之後喂，我點解我單嘢要你去查，我唔俾你查，都係描寫佢有啲壞嘅 element 㗎。 嗯， 但係咧，達文西咧係佢一路用啲好低能嘅方法、好白痴嘅方法，但係佢一路都係想啊，我點樣研發啲好嘅嘢出嚟，然之後可以幫到，但係研發出嚟嗰啲全部都係廢嘢嚟啫嘛。但係到最後佢就升個官啊嘛。係 嘅，真係得佢一個係純粹啲咯。 即係佢呢一個人物嗰個定位係比較特別嘅，因為如果冇咗個人物嘅話咧，咁喺成件事解決咗之後，咦？升邊個好呢？即係唔係一定要升嘅，都可以唔升嘅。咁可能第二個官上任咁樣嘅。咁但係喺呢一度咧，國產007到最後咧，那個起承轉合個合係咩啊？係有一個好人升咗上去做嗰個大官。 嗯嗯。 呢、這、一個角色嗰個定位，除咗個 comic relief 咧，你嚴格啲嚟諗咧，就係嚟到呢個位咧，我哋唔質疑啊，我哋會覺得 哦真係啦，而家我哋國家安全咗啦。 係、啊。即係如果佢升咗古明華，我哋都會覺得好奇怪㗎嘛。即係個軍人射曬佢嗰個。 嗰、那個戲就會變咗第二個。但是就是不是，就是唯一一个可以说是好人的人呢，就是这个位置就变了，就是那里。即虽然可能大部分的听众会觉得我讲这个 point 无关痛痒，不是那么重要，但你想真一点，即在这个位置他不是随便求其找一个人的。 是。 即那个人是一个好人，虽然他是一个。 即他有他一个代表性。 是，他有某一个代表性。虽然他是说他在过去那十年他做什么，他主要是做一些研究。 卖菜。 不是，卖菜和参与一些研究工作嘛。喺國家精神病院嗰度係參與啲研究工作，主要係俾人研究嘛。但係到最後佢就係做咗嗰個司令咯，做咗嗰個大官咯。呢一個角色你話可唔可以 cut 啊？我覺得其實呢個位係佢度咗好多嘢落去嘅，唔係咁容易 cut 咯。你話真係 cut 嘅話，一係就成個攞走，即係唔好提呢件事。咁都得嘅，但係嗰個起承轉合個合呢就會弱咗囉。你話真係可以 cut 嘅話呢、你反而係阿如花嗰個角色就深刻可能可以 cut 啦。即係求其有個人大概呢間你放你自己入去啦，算數啦。 跟住有陣煙已經話俾佢聽玫瑰花作記。 係絕對可以啊，係咪先？但係專登嗰個位呢就係、是、佢要係將麗晶酒店同麗晶大賓館嗰個對比啊。佢要強化佢呢、這個，亦都係嗰個喜劇感個其中一個地方。佢嗰個重點唔係純粹地一個搞笑噶，係一個對比嚟嘅，係麗晶酒店同麗晶大賓館嗰個對比，所以先要出現如花呢個人物。因為如花呢個人物係同咩人對比啊？係同第一酒店嗰個負責接待佢嗰個人，同埋酒店行嚟行去嗰啲靚女啊嘛。 嗰啲又有個金髮嘅美女啦，有兩個亞裔嘅身材好啲嘅，即係身材好唔好見仁見智啦。但係個鏡頭就係一路喺度 close up 佢哋個胸噶嘛。 係。 而如花嘅出現就係同佢呢一個 contrast， 到最後佢話我喺呢區係響曬朵啦，跟住俾007踢出去嘅時候，點解如花要淨係得個胸圍啊？係嗰個 contrast。是同呢啲人個 contrast 嚟㗎嘛。即係嗰個位唔 make sense 㗎，因為佢應該 suppose 佢踎低係幫周星馳除褲㗎嘛。但係出到去俾佢踢咗出去之後，係如花係淨係得個空位。係呢個角色同頭先喺酒店嗰幾個女人嗰個對比。喺導演嘅時候呢啲有意無意，我唔知道佢係咪真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咁細緻咁樣諗。但係你見到導演同埋編劇喺決定呢啲人物嘅時候，佢哋係真係有深思熟慮過㗎，嗰啲嘢係有鋪排㗎。 係嘅，即係我哋而家嘗試睇下有啲嘢唔要啦。但係越討論嘅過程咧，其實事實上諗翻周星馳咁耐嘅戲咧，都係有一種好無厘頭，但又落咗下一場。即我反而覺得呢個鋪排唔會係好明顯添，好自然就落咗下一場。而調翻轉你諗翻，你覺得佢好似好無謂嘅嘢，但係即係講真，你用100蚊賄賂呢啲，好似好無謂嘅，但係冇咗呢場又過唔到落下一場。即係周星馳係一個咁嘅風格喺入邊，我係覺得 係啊。即係你話佢個戲入邊有冇啲咩 cut 得？你真係要揾嘅話，有啲嘢可以 cut 得嘅，但係佢就永遠都係喺嗰個喜劇同埋個戲劇推進中間咧，係揾到一個相當好嘅 balance， 令到你好難 cut 佢啲嘢噶。 是 真係好難 cut 㗎。你有陣時呢，我喺坊間見好多時嗰啲喜劇呢，嘩你真係 cut 咗都得㗎喎。有好多場都係 cut 咗都得。 即係冇推進性。 對個戲劇推進係冇幫助，純粹係搞笑。嗰場嘅係好好笑㗎，但係冇幫助㗎。即係就算我哋講到再盡啲，你話嗰場007自己喺度講話，古有關雲長，全神貫注，捉棋刮骨療傷。今有我007全聚精會神睇鹹片作彈頭，即係呢兩個係即係呢個咁嘅古仔。嗰、那個位啊，即係呢個睇鹹帶呢一場戲作嗰個彈頭出嚟呢一場戲咧，個重點係唔係真係嗰個鹹帶，或者係咪真係個聽唔 係 嘛？係睇緊李香琴。即係袁咏儀飾演嘅呢個李香琴，佢點樣喺呢個過程入面了解呢個人物多咗，亦都我哋見到007呢個人物，雖然佢係咁即係市侩嘅意思係流民低下階層，但係見到佢一啲好人嘅一面，佢作為一個好人嘅一啲 element， 然之後到最後佢咁樣。即係諗咗咁方法，然之後就真係解決咗件事喎，佢真係冇事喎，到最後佢亦都冇殺到袁咏儀喎，佢冇報到仇。即係我哋係通過呢一啲，佢喺每一個本身嗰個場次係必須要，就係救翻007，同埋作咗個彈頭出嚟，同埋發現呢個彈頭原來係袁咏儀嗰把槍射出嚟嘅，呢一個係個主要嘅事件。但係佢點樣用嗰個喜劇手法嚟呈現呢一個本身係必須要有嘅呢一場戲？就係佢嘅重點啊！佢只不過係點樣揾一個喜劇元素，而你諗翻佢每一場戲嗰個必須性之後咧，你再睇佢點樣喺呢個必須性入邊去揾到嗰場戲個喜劇，呢個先至係我哋睇佢即係點樣去做喜劇嘅重要。因為同一個戲可以係悲劇嚟噶，或者可以係正劇嚟噶，即係可以係一套007嚟噶。佢真係好型好勁咁，但係佢就係唔係咯？佢就係描寫一個咁兜踎市侩傻嘅國產嘅一個咁樣嘅007。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賴慧玲。 嗱，好啦，今次咧，我哋又讲到戏名啦，国产007啦，见你讲开就讲啦。咁但系咧，对于个主角咧，我系有。即係有一啲諗法 嘅， 我又覺得個主角應該係有啲驚添，即係我覺得主角係李香琴嘅，其實 係你可以講下啊。 因為嗱，調翻轉，事實上007佢經歷嘅嘢好似係由頭到尾都係佢啦，但係佢冇乜轉變嘅啫，由始至終佢都係堅守愛護國家、為國家服務作為一個特務應有嘅態度、應有嘅做法。但係袁咏儀就係正正俾周星馳，即係李香琴正正就係俾007嘅出現改變咗佢對於佢自己身份嘅睇法啦。又或者佢自己對事嘅睇法啦，即係佢先係真正受影響嘅一個人。咁我可唔可以話呢套戲雖然個名叫做國產007，但係個主角係李香琴咧？ 你呢個講法都不無道理，但係今次我就覺得個主角需要翻喺零零七嘅。 點解咧？ 其實好失途嘅。點樣好失途咧？嗱、哦，個戲咧，即係佢執行咗呢個任務，由一開始佢聽到話國家俾一個任務佢，佢好、 啊、 開心、 啊。 到最後你諗翻最尾嗰場， 佢兒女私情緊要過國家任務嘛？ 係啊。 但佢唔係唔做啊個國家任務。 嗱、這、呢個我哋唔知啊，我哋唔知啊。但是他的这个改变，那当然李香琴来到这个位置也成为很主要的角色啦，是不是？因为 最后这个儿女私情就是007和李香琴嘛。但是到最后这个位置，为什么编剧和导演是决定007到最后这个位置是听到国家有任务他是不理他。 嗯， 即系点解佢要咁样描写呢个人呢，而唔系话听到哦，我哋两个继续去保卫地球啦，我哋两个一起去拯救国家啦，然之后两个人一起唔搞儿女私情去拯救国家。 嗱，咁我觉得关乎嘅系嗱，依家我哋真系谂成个故事讲紧啲咩先，就系、是、国家有一个任务俾咗007去做，跟住经过咗呢个任务之后咧，佢哋解决咗啲，呢、這个我觉得系成个戏嘅主要事件啊嘛。咁而呢个主要事件影响嘅系李香琴，即系佢个任务系好大，佢要杀咗007，跟住最终经历咗呢啲事件之后，佢决定唔杀啊嘛。但系你讲紧007，佢嗰个转变系由佢想为国家服务，跟住佢识咗一个女仔，即系佢对国家处理国家任务呢样嘢，佢系冇转变过噶嘛。 系， 即系佢都会系坚守国家俾佢嘅嘢，即系一直佢都系冇放弃过呢个任务，佢都系好努力去做紧呢个任务啊，冇转变啦。对于我哋主要事件嗰样嘢，而佢最尾个转变只不过系唔系主要事件嚟嘅，系儿女私情嚟嘅，即系第二条线嚟嘅，我可以话系。 咁就睇你点睇啦，因为其实我头先呢个讲法咧系，即系当然啦，系我个人嘅睇法啦，我唔系我系完全系想咁样做啦，但系呢个系我观察见到嘅一样嘢咯，就系、是、因为阿七呢个人物由一开始佢一路都想为国家效力，一听到佢好开心，即系。佢就去做呢样嘢啦，咁、但系到最后，仲要系佢好朋友做咗个局长之后，呢、這个局长叫佢话：，喂，我哋而家要揾翻嗰个卫星啊，咁样、 哦， 到最后揾翻 个 卫星、到最后佢系宁愿挂住儿女私情，佢系唔理呢件事。嗱，咁你去点样 interpret 呢样嘢？你可以有好多个谂法嘅，但系其实好失途地咧，就系、是、我哋见到呢个角色嗰个转变嘅。即我只可以咁講咯，同埋嗱，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是、你話阿袁詠儀嗰個角色有一個好大嘅轉變，佢似係一個主角多啲嗱，咁呢個就真係睇你點樣睇正，點樣睇反啊！即係所謂有一個正主角，一個反主角，一個 protagonist， 一個 antagonist。咁你的而且確好多戲都可以你將嗰個 antagonist， 你當佢係 protagonist 咁樣睇，然之後成個係咁樣睇。但係通常最大嘅分別咧、哦，即係個正主角同個反主角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佢有冇一個好大嘅 realization， 同埋佢本身係唔係向善啊？就大部分嘅戏咧，嗰个正主角都系向善嘅，绝大部分啊，好少好少。 咁李香琴，我又觉得，我唔知道我而家睇演绎，我又觉得佢唔系向恶，即系佢都 系 向善嘅。 啱啱啱，佢都系啊，但系佢就相对地，你会见到佢系一个被动啲嘅位置咯，佢系。俾周星驰嗰个角色一路影响佢，而周星驰嗰个角色系一路追住，比较简单啲。我咁样咁，我要解决。 唔系，所以其实我唔系唔认同007本身系一个主角嚟嘅。 我明白啊， 即系你一睇你总会觉得007系主角，但系你会睇一个角色嘅转变嘅时候，你总系觉得李香琴系大过007噶嘛？佢受个事件影响嘅转变。 当然啦，但系你又调翻转头睇，佢嗰个最大嘅转变系喺边度？同埋對個最主要嘅戲嚟講，佢嗰個轉變對成個戲有咩大嘅影響咯？你認為佢最大嗰個轉變喺邊度，同埋係咩咧？ 佢本身係要殺007嘅，而最終因為認識咗007之後，佢唔殺007，而且愛上佢咯。係。咁最大就係佢攞住個 mission 要殺佢，而變咗佢放棄咗個 mission 咯。係。放棄咗佢個特務嗰個任務咯。 都可以咁講啊，但係咧，佢由一開始咧，即係。變咗最主要解決個國家最大問題嗰個 mission 啊，即係成個係個最主要個行動咧、就唔喺佢身上 只不過佢到中間佢就發現嗰樣嘢，慢慢佢轉咗態，去咗幫阿零零七。而阿零零七係因為佢想解決呢個國家嘅呢個問題，而通過執行呢個問題嘅同時啊，佢係感動咗佢身邊嘅呢個人，而身邊呢個人就係由原本要殺佢變咗走去幫佢。咁呢一個係即係個最主要嘅脈絡係依然翻去佢要解決呢個國家有一個咁樣嘅一級國寶唔見咗，要解決呢個問題，解決呢個金槍人呢個問題，即係呢個先至係成個戲最主要嗰個事件咯。嗱，呢個位再拗落去咧，我哋好難會有一個100% 嘅結論嘅。但係如果我哋將阿袁詠儀飾演嘅呢個李香琴呢個角色呢個最主要嘅轉變，到佢話佢而家鍾意咗呢一個007啦，就成為一個最主要嘅事件嘅話，咁嗰個戲嗰度咧就深刻完得㗎啦。即係嗰個位就好容易停咗咯。 即係佢已經放棄咗個任務，就係佢最大嘅轉變啦。嗰陣時係 係啊， 就可以喺呢度停㗎啦。其實 又唔至於話可以喺嗰度停嘅，但係你成個戲嗰個鋪排會唔同咯，得唔得咧？得㗎。嗱，你由袁詠儀接到個任務就係話佢要去殺一個叫007嘅人，去到香港，哇！跟住遇到有條友咁樣鹹鹹濕濕咁樣又好渣咁，槍又唔識用，話自己係特務，然之後做咗好多嘢，跟住佢發現呢一個人咧，原來咧就係心底善良嘅。跟住佢再發現原來咧就係咧佢嘅上司咧就係嗰個人。跟住咧，佢要想办法去打低呢个上司，跟住咧可以帮到个国家，又可以救翻佢心爱嘅人，得唔得？得噶。咁有一场好重要嘅要改变啊，就系、是、打靶嗰场咧，一定要系袁咏仪救嘅。 OK。 咁嗰个成个戏咧，就会有一个好重要嘅主观嘅动作咧，就去翻袁咏仪嗰度。咁嘅话咧系得噶啦。呢场系好紧要，要咁样去改变。有冇其他要改变咧？都可能有嘅。但係咧，我而家未係好細緻分析，我就唔夠膽咁講。 但係因為而係一講主角呢樣嘢咧，我係有一個純粹感覺上、感官上面，我都會覺得007一定係主角，因為無論個戲名啊，定係你每一個鏡頭都見到佢啊，佢係最主要帶動件事件啊。但係即係我哋會討論一個角色嘅轉變嘅時候，我有感覺，我唔知點樣解釋，就係佢唔係受主要嗰個任務嘅事件影響得最，即係令到佢有最大改變咯。所以我就會質疑，咁究竟邊個係主角呢？咁但係事實上個感覺上面一睇咧，係007嘅喎。 所以你識得諗係有冇可能係李香琴咧呢一個諗法咧？我覺得已經係好好噶啦。但係咧到最後，我覺得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哋大家，我諗我同大家都一樣嘅，就係、是、對一套戲嘅愛戴啊，即係大家好中意呢個戲咧，即係我都可能已經有少少偏見，或者我自己已經係我都唔係好清晰咧。即係究竟係唔係話哦一定係啊007啊咁樣？你講埋李香琴，我都有諗過噶。咁但係到最後我都會選擇係007，係因為佢呢個角色嗰個昂直嗰個簡單，佢純粹咁樣去為咗去拯救國家，為咗幫國家完成任務，佢咁樣去執行呢一連串嘅嘢，係個最主要嘅事件咯。所以我依然係覺得佢係嗰個主角咯。 我都真係一個幾有趣嘅劇本，估唔到咧，即係攞翻一套舊戲，一套淨係覺得好搞笑嘅戲，但係拆翻出嚟睇，都有佢自己，即係呢個劇本都有佢嘅獨特性喺度。係 啊，同埋我諗好多觀眾，即係我自己開始會覺得自己有啲多餘嘅，即係嗰個多餘係話我哋嘗試過分地咁樣去分析呢個喜劇啦。但係調翻轉頭，我哋作為一個即係 你睇嘅時候冇呢啲分析咪？ 乜當然係啦，但係我哋作為一個喜劇學者，如果話我哋攞住呢啲嘢去分析，如果我哋唔能够分析到咁样嘅水平嘅话咧，咁我哋就同普通嘅观众入去睇戏就冇分别。但系我谂，希望大家即系嚟听我哋呢个节目嘅，系即系希望可以有一个学术性啲嘅角度去重新去睇戏剧究竟系啲乜嘢，即系。戏剧系有分好与坏嘅，即系有啲系个水平高啲，有啲系低啲。但系我哋真系要识分咯，而唔系话睇完之后觉得好笑嗰个就系好戏，嗰个唔好笑嗰个就唔好嘅戏，真系唔系咁。而系我哋真系见到，哇！我哋除咗觉得系好笑，系个戏真系好，同埋点解个戏系好咯？我哋话。 同埋事实上，即系好似我头先所讲，睇完一个戏咧，你会有一个感觉，咦，好睇唔好睇？咁之后，如果你真系想了解多啲戏剧呢一个范畴嘅嘢啦，咁咪即系如果听咗我哋咁多集，就可以尝试去 己去了解一下，去分拆下呢個故事係啲、嗯。即係你感覺係一定有，但係你嘅感覺可能，即係我覺得感覺咧，我自己相信感覺咧、可能都係準確嘅。即係我覺得佢好睇，點解佢會好睇咧？我哋可以去再尋根究底。 因為嗰個我哋覺得好睇嗰個就冇得改變㗎，唔、 嗯、 會因為我講咗之後你就會覺得佢唔好睇，或者我講完之後、嗯、有機會我講完之後你覺得係好睇咗，因為你發現哦原來可以咁睇喎，原來有啲咁嘅細節我遺漏咗啊，有可能。但如果你睇嗰陣時候咧覺得好睇，我冇辦法講完之後令你覺得佢唔好睇㗎。呢個係好難， 咁好犀利， 咁好犀利嘅，真係我三寸不爛之舌。但係個重點係，我希望我哋呢個節目或者係我哋咁樣討論咧，令到大家會真係思考多啲咯、嗯，而唔係大家齋當嗰樣嘢係娛樂咯。如果大家對呢樣嘢有興趣， 同埋就算唔好睇，都要識得點樣話佢唔好睇啦。 係啊，我覺得好緊要啊呢、這個。 係啊，唔係亂話唔好睇咁唔夠噶嘛。好啦，咁多謝阿初同我哋討論咗國產007呢個劇本 From Beijing with Love。 好，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讨论其他剧本，多谢阿初， 拜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老春风，我心因何老春风？说不出，借酒伤心。夜雨冬，雨点透射到照片中，回头似是梦，无法弹动。迷住凝望你，褪色照片中。啊，像花虽你红，如冰虽不冻，却像有无数说话，可惜我听。真空何以敢震动？照片中哪可以投照片中？盼找到时间裂缝，夜风中告知我难寻你芳踪，回头也是梦，仍似被动逃避凝望你。却深印脑中，啊，像花虽美红，如冰虽不冻，却像有无数说话。何以敢震动？